旅美同胞东部地区联合会11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我国关于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举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、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的建议。